绿巨日活动8月3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我国的保健省社会团体新闻出版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驻朝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等各国际组织办事处成员和各国使馆官员参加。会上有一些人做发言后，通报了朝鲜防治疟疾活动情况和2016年控制疟疾活动方向。参加者观看了预防疟疾主题录像片和学生卫生宣传队演出。